眉或天秀不曾谈天，花雪漫漫风随雨寒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便当那里余情像埋葬。分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半晚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眉或天秀不曾谈天，花雪漫漫风随雨寒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便当那里余情像埋葬。信一世，为悲愤哀怨度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。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。啊，找不到色相对睇。啊，赞一生赞不到这条难题。分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。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眉或天秀不曾降天，花雪漫漫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像埋葬。分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眉或天秀不曾降天，花雪漫漫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像埋葬。分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眉或天秀不曾降天，花雪漫漫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像埋葬。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眉或天秀不曾降天，花雪漫漫风随路寒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像埋葬。 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作品《难念的经》，继续带你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作品，收录在他98年发行的《征服》专辑当中。这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。

场的表情，像舍不得消失的流星，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，吵着等着，我想你想得彻底，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。 决定是放手，眼中的。

了解我深深的爱。